山沟，追逐流逝的岁月，风沙茫茫满山谷，不见我的童年。我抬头向晴天，走虚远去的从前，白云悠悠，尽情地游，什么都山沟，追逐流逝的岁月，风沙茫茫满山沟。